白头，也只有你和我，没有情人的争吵。你说过会陪我走过所有的路口，我就这样信任你，让你牵着我的手。前方有多少波折坎坷，你都会在这。无论以后会遇到些什么，你都会给爱快乐。自从你和我相识的第一眼，一见钟情在一瞬间。自从你和我约会的那天，每天都会有新鲜感。自从你和我相识的第一眼，一见钟情在一瞬间。心事都猜透，也只有你和我，没有情人的争吵。你说过会陪我走过所有的路口，我就这样。